唱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5%，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在每天晚上的节目中和大家聊一聊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这些情感的困惑。如果您生活中有相关的问题，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给我们发微信，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微信号了解更多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这样一些方式。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曾小亮。小亮好。 大家晚上好，你们老朋友啊。 对，小亮是老朋友了哈。今天就是在我们的节目中，小亮会和我一起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听友网友发来的各种情感问题哈。那么有一位女生，她问到一个问题。她说到的啊，她说这个谈恋爱哈，别人都很明白，别人都觉得是因为男朋友和我相爱我们才在一起的。她说但是呢我糊涂，因为我不明白我男朋友他究竟是爱我呢，他还是爱我所拥有的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在利用我，是不是在算计我。但是我要跟你们说一下我的经历哈。这女生的经历是怎么样呢？ 有一段故事。 有一段故事。这女孩子今年是27岁，女生在23岁的时候父母一起出了车祸了，然后父母就双双过世了。那么父母呢就给她留了一套房子，也给他留了父母的一些这个自己的存款和收入。他 是北京的房子吗？ 好像不是。我看他这个意思不是不是北京的听友哈，因为咱们外地的听友也能参与咱们北京的节目啊。因为他说啊，他说这个后来呢，他说这个父母的给他留的存款加上自己手边的那一点点存款，他在当地啊，就他在他所生活的城市啊，他又买了一套房子。那这样对，两套了。他说这个当时呢，因为是单位的一个和对方合作的一个内部的一个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他说当时呢贷了一点点款，他说后来呢父母有一笔理财到期了之后取出来把那个款也还了。也就是说这个女生她有两套，他 两套房产的小， 对，我们推算他可能不在北京，也在某一个城市哈，他有两套房子。然后他是这样说，他今年不是27岁吗？他说在一年以前呢，别人就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他说在这期间，因为父母过世之后啊，我有一段时间的情绪很不好，也觉得自己在这个人世上非常的孤独哈。都是因为父母两家的亲戚都很单薄，几乎没有什么更多的往来的密切的亲友。他说再加上我自己呢 又比较内向，我除了有一两个从小学开始认识的同学和朋友来往还比较密切，他说我这个人几乎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朋友了，而我那一两个关系不错的朋友呢，人家现在也都在结婚，在怀孕，在生子，平时的这个交流也不是很多了，我经常就陷入那种一个人觉得很寂寞很孤单。这时候呢，他说朋友就给我介绍了现在这个男朋友哈，一年以前这个男朋友啊很会来事儿，会说会体贴人，对我呢挺好的，好像平时呢也挺愿意多多的照顾我哈。他说一开始我就是这种感觉，我一下子就觉得哎自己有了亲人了。他说但是啊再相处下来啊，我现在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控制欲特别的强。比如说呢，他希望的是这个他没有收入，没有更多的钱哈，更多的收入能在我们这个城市再买房子了。但是他对我说，他说你的就是我的呗，你又一个人两套房，你的房也就是我的房。而且呢他还计划把他的父母接来住我的一套房子。他安排了我们的生活，他说我们俩住在市中心的这一套。那么让他的父母呢去住我父母过去留下来的那一套房，那一套房离我上班的单位稍稍远一点。他说他是家里的儿子，那么大儿子，他还有一个弟弟，他是非常希望将来能养老他父母的。其实他是个孝顺孩子，我是挺高兴的，但是说实话我并不是非常看好他父母来我们这个城市生活。他父母呢是北方人，我们是南方。他父母其实来过，对我们这儿的生活有很多的不习惯，也有很多的挑剔，而且我很不适应他妈妈。他妈妈是一个大嗓门，他妈妈说话就像吵架一样，他妈妈每次在我耳边说话，我自己就觉得很不舒服，我就想躲得远远的。但是现在呢，他还要把我父母的房子给他父母住。我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些打算，我父母的房子我本来是想出租，贴补一部分的家用，因为将来一旦要是生孩子的话，我现在的工资虽然可以，但是生了孩子效益工资就会打折扣，那么他的收入又并不高，我希望的是我们能多一点点钱，也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小日子过得舒服一些。但是我现在就会发现他把我生活中我拥有的东西都算计得清清楚楚，他心里有一本账，他清楚，甚至比我自己还清楚我有什么，我的房子值多少钱，我们能过什么样的生活，他在规划在安排。我现在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是一个孤女，孤独的孤， 对， 我被他和他的家人将牢牢控制在手里，我挺害怕挺担心的。我们啊，他一直在提结婚，我一直在慎着，不和他结婚吧我会觉得孤独，和他结婚吧我会觉得有点害怕。我想问问啊，今夜思雨时的老师们，我能听你们节目听了有半年的时间了，挺喜欢的，几乎是我在孤独寂寞的夜里陪伴我的一个特别好的节目。我想问一下我该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哈，首先一听他这个故事，我觉得他的直觉有一定的道理。我首先不排除说他的直觉没有道理，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恋爱中的人很敏感哈， 很敏感， 而且他现在这个事情上他的直觉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他的这种直觉有一定的道理的。 对， 但是呢我知道就是呢，首先我们会说有没有蠢爱这个词儿哈，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应该是这个人，是不是他最好不要爱我的房子，也不要爱我的钱，也不要控制我，他只爱我本人。有没有这样的？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可能确实有哈，但是问题是你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像你现在这个开玩笑，就是有钱人的烦恼，你已经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了，已经不很难回复到说这个到底是他只爱你本人，还是有没有这个金钱的这个因素，就是 在里面、 对，跟他混合在这个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很难把他说的那么清楚的哈。大家没有一个尺子说亮开，我只爱你的人还是跟你房子有没一定的关系。那 OK， 我们就现在先把这个话题我觉得先放一边， 就到底是爱你的房子，还是两者都爱，还是这个东西只爱你本人？这个我先把这个话题放一边，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很难去量化的，只能说你的直觉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我知道他在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背后一定有一个他的心理动因，就说了，肯定是我也不想失去他。但是同时我要想保护我的财产、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想 甚至还保护自己， 对，保护自己，对、保护财产就是保护他，甚至保护自己这个东西哈、所以他是想求这么一个答案，我觉得他并不是说我们好像很简单的办法，我们就说 OK， 那你现在已经表现了他这种危险的气息，那你就离开他，这绝对是一种很草率的答案，我们也不会给他出这样一个建议我觉得更多的建议他说能不能有一个万全之策，两者之策，既方面呢，我呢还跟他继续在接受他的这种感情跟他处哈，但是同时我也保护好、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就是直接跟他提出做婚前财产公证，最直接的啊，这是、如果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反倒是我觉得要学会开始表达自己的感觉了，他要勇敢的坦诚的表达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们也不说是很多西方的夫妻会这么谈，其实现在很多中国的夫妻也是这么在学会处理财产的一个方式啊。 对，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坦诚勇敢去表达自己的感觉，这个时候我觉得反倒可能是一个测试剂，你这样去谈的话，如果他接受不了，打个比方，他甚至你们感情很迅速的恶化下，那倒不如及早发生在他的这个开始。如果他反倒能接受还这样的话，同时，那我觉得可能这个人还是真值得留恋，继续跟他相处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你现在应该谈出来，而不是要憋在心里，我害怕谈出来会失去他。那你反倒还不如早点就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聊。所以我觉得做财产公证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呢，就是呢，既保护他自己，保护他，同时呢又把这个感情继续是留住的一个方式。因为我觉得他如果是个明白人呢，他也不会就因为这个事情马上就跟你说受不了了。那受不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恐怕也确实有他的这个后未来的隐患啊。 对，小梁说的太对了，你可以做婚前财产的公证。 是。 另外，你要学会表达你自己。 对。 比如说你。你是这个欣赏他是一个孝顺孩子， 对， 你可以告诉他， 对， 但是你又不大愿意和公公婆婆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交集，那么你也可以告诉他，你们可以想出一个办法， 对， 比如说如果你真的不愿意你未来的公婆住进了你过世的父母的房子里啊，那个房子也许有你的记忆， 对， 也许有你的情感，也许你一个人的时候还想到那个房子里去待一待，或者就像你说的，你还有一些安排，你想把那个房子出租， 对， 那么像这些你都应该告诉你的男朋友， 对， 就是其实两个人之间最忌讳的是我们心里有一些疑虑不舒服， 对， 但是我们怕说， 对， 因为我们为什么怕说，是因为我们怕说出来失去他， 对， 我们怕说出来我们的关系就恶化。 他其实反倒可能捏住这一点呢，我或者不叫捏住啊，或者有可能他会想，第一是他猜不透，另外他也怕你失去他，反正有时候他也不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他也会步步紧逼。而且我觉得孙燕刚才跟我讲的时候也提醒了我一点，就说了，就是那么我现在从这个女生的一个讲述里还听到一点，就说了，她其实我现在不敢肯定，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爱，一定要是多多少少的是要学会承担的。这个承担就是比如说你要在你的这个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去承担，那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房子的问题，那你如果不想被你的那你可以是不是因为比如说跟这个男朋友来讲说，我可以来出一部分的房租，我们在外面租过房子，但是呢我对这个事情我愿意去参与，比如说我来一部分房租或者怎么地的，就是你要表现出这个事，你一方面想得到他的爱情，但是什么事你都把自己的利益护得紧紧的，这个我觉得给对方也不舒服的感觉。 哎，小梁说的这一点太好了，就是我们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多多少少我们都是需要有一些承担的，我们试想一下，假如这两个性别反过来， 对 啊，假如说一个女孩子，你和一个男生在一起，这个男生呢可能自己有两套房，对吧？那么假如一个女孩子，你希不希望的是对方也能够帮你一起来孝敬你的 父母， 对，来安顿你的父母，假如说你的父母是需要到这个城市来生活，对吧？那么我们女孩子在这个找男朋友的时候，诶，我们找到了一个经济条件不错的，比如说这个个人能力也不错，事业也不错，或者也有房啊等等，我们也蛮希望对方能够支撑一下我和我娘家的生活，如果我需要的话， 对， 如果我需要的话，那么这是很多女孩子的想法，是吧？ 对。 那么 其实伴侣之间是平等的。 对， 如果你有这个条件，比如说你这个城市可能生活水准优于你男朋友的父母所在的那个城市啊，那么你的男朋友又有这样一个心愿，他是老大，他想给父母养老。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作为人家的未来的儿媳妇哈，以后的儿媳妇，你确实你有这个能力，你应该帮助承担一部分哈。 是的，是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小亮就出了一个特别好的主意。比如说你不希望他们住在你父母的屋子里，你可以把你父母的屋子出租，拿出一部分钱来， 对， 帮助他父母找一处合适的房子来， 对， 对吧？ 嗯。 另外就是说到喜欢和不喜欢，确实，这个公公婆婆也好，岳父岳母也好，对方的父母真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父母， 对， 我们和自己的父母可能相处惯了，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自己的父母，或者我们在我们有自己的一套和亲人相处的方式方法，那对方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这种姻亲关系是最奇特的关系哈，就是再不合适没办法，他是你伴侣的至亲， 对， 那么你也要找到一个能去相处的方法， 对， 比如说真的你不喜欢，你可以少去两次， 对， 真的你不喜欢，可以大家少往来几次，那么你可以这个有距离的客气着， 对， 那么但是同时你又能够给你的伴侣，让你的伴侣安心， 对， 觉得你愿意在家庭中成为这个家庭的角色，是吧？ 对，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要学会调整他的一个姿态。我觉得就是就是一个除了我们刚才所谓的通常大家都说的学会包容，那这个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但是同时我觉得人其实柔韧性很强，我觉得会生活的人他的这个柔韧性应该很强，他学会去面对不同的人，他能不能调整一下自己的姿态，比如刚才说的那个大声说话的婆婆，我觉得他有没有不要先入为主的马上就会觉得我对他很抵触他的，你能不能去善于去发现也许他有其他的优点呢？ 对 啊，你能不能学会就是我能调整一下，我能稍微我能接纳不同的部分，但是我们是更多的去就是包容不同的部分，更多的接纳一些其他的优点的啊。 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另外就是自己的那份孤独哈，我们也特别特别的能理解。确实是，如果和你的丈夫和你的男朋友结婚了，他成为你的丈夫，他确实是你的亲人啊。那么当然不要带着防备心走入婚姻。所以很多问题应该是在结婚之前解开心结，真正给自己找到一个亲人。 对， 倘若这一切都不对，比如说我们刚才所有劝你的，那么这个像小亮刚才说的，你做了婚前财产公证，但是对方可能翻了脸，对方可能会觉得你保护了自己的财产，他不能理解，或者他就离你远去了，那么继续找，直到能找到一个让你很安心的，很舒服的，真的觉得像亲人的亲人， 对， 是可以的。 对，所以我们刚才就也许他的直觉有一部分是对的，我就不如用这个事情去试一下这个直觉到底多么对。 对。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连连，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正在播出。 另外有一位，这是一位先生问到的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妻子今年37岁了，我们有一个孩子9岁了，孩子呢现在在读书，那么主要是我父母平时接送孩子上下学，所以孩子在我父母那儿。我的这个妻子呢是一个虽然37岁但是身材面容都姣好的这样一个女性，而且呢她自己一直也很自强，工作也很要强，平时啊这个我们两个人在家里很少开火，有的时候呢是我到我父母那儿去吃，顺便辅导一下孩子的功课，我妻子的工作稍稍忙一些，下了班之后呢她也喜欢有她自己的一些人际的交往和朋友，最近发现好几次了，就是有的时候啊发现有人送他回家，我问了一下，他说是单位的同事， 一开始我没有太当回事，但是几次都发现是同一辆车牌， 嗯， 那么应该是同一个人。再进一步的假装不介意的问了一下， 嗯， 才发现那是他公司的一位领导， 嗯， 我问了一下，我说顺路吗？他说是啊，离我们不远处的另外一个小区里。我就在想哈，我妻子呢下了班还是在单位里边有一个运动时间，嗯，那么他运动完回来通常比别人要稍稍晚一些， 嗯， 而这个他的上司和领导似乎总是在等他吗？ 嗯， 因为他们下班的时间和大多数人下班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嗯， 总是晚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嗯， 我心里边就越来越不舒服了， 嗯，他开始讲故事了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哦， 所以才来问咱们的嘛。他看来他还没有和妻子正面的去谈过哈，都是旁敲侧击的在问，哦，然后心里边在想，哎，我老婆比如说五点，听上去是五点半下班，老婆可能有些单位是这样的， 嗯， 单位里有健身房哈， 对， 啊，这个办公楼里有健身房，有一些人下了班可能还会健会身啊， 嗯， 啊这样的。那么他每次都看到的是下了班一两个小时以后， 嗯， 他老婆才会跟那个人一起回来哈，不舒服了怎么办啊小亮？ 我觉得就是高级人处理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两种阶段跟层次， 嗯， 一种就是呢不要去问，因为我觉得有的夫妻相处这种事情不要去问，不要去追踪，也不要去干涉，就是让他自生自灭。即便有的话，首先我们说有不有，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哈，因为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也没有所谓的真凭实据，对不对啊？他更多的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事情即便他是的话，我是建议很多夫妻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于那个另外一方来说，我觉得不要去问，也不要去就是跟踪，就甚至是那什么去伪造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打听的隐私什么的啊。我觉得这是让他自生自灭。即便有的话，我觉得自己能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反倒是做调整好自己，调整好自己。就说呢，如果他现在想跟另外一个人，就是比如说，如果这个事儿是真的话，那我们两个夫妻之间现在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让他才到向外寻找？ 嗯。 啊，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做的啊。我觉得我知道大部分的事情是呢，因为那个情感我们观察它是一个能量啊。这个有时候无论是如果真是出轨或者它是一个能量，这个能量一旦开始产生的时候呢，你特别难去把它干涉，把它扼杀。 嗯， 就是你现在即便说我把它绑回来，他肯定当时是我把他揍一顿或者什么什么样的事儿，他当时可能当面对你啊，哦，什么什么。但是你真的是现在在这个现代社会，你管理不到一个人的24小时的。 嗯， 啊，他真的铁定的有那个出轨之心，他是可以在任何是瞒天过海都是能做到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呢，还是应该要回到自身的，就我们在调整这个关系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真的话，我能不能我自己做到更好？ 嗯， 反正我自己一直是对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万一有这样的一个真所谓的有这个外遇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我的建议就是呢，调整好自己，然后那边的事情让他作为他的一个陈述，让他自己处理。 嗯。 他一定会自己处理好，因为很多感情是这样的，就是呢，他有的是半个月，有的是一年，有的是什么，但是他一定不会是他有一段时间，他自动会有他的一个命运跟结局。 啊，嗯，对 对， 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 嗯， 确实我是觉得你们之间怎么样，我们没听到，就是说您和您妻子之间如何？ 对， 嗯，你已经夸他了，37岁。面容姣好， 嗯， 身材也不错，也很自信自立哈， 嗯。 那么孩子呢，放在了父母那里。那看来你们两个人家里的生活是很这个清闲的， 嗯， 甚至也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比较冷清？比如说家里不开火， 嗯， 少了夫妻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时间。 嗯， 你在你父母那儿吃了。你太太你倒没有说得很明白，有可能女人这个晚上就不吃晚饭了，有可能一锻炼不吃晚饭了，那也有可能就是自己在可能单位里面就吃了，就总而言之，你们回到家里，你们还交流吗？ 嗯， 你们还亲近吗？ 对， 你们其实有特别好的条件，就是孩子有父母在看着哈， 嗯， 那么你们两个人彼此还有那种很亲密的感觉吗？ 嗯， 还可以那种。嗯，大家觉得你是我最重要的人，我也是你最重要的人，我有什么话我都想告诉你，你有什么话也都可以告诉我。那么我们也没有看到，比如说周六周日孩子不上学的时候，你们一家三口有没有和孩子在一起这种享受天伦之乐，其乐融融， 嗯， 让这个你的妻子能够感受到爸爸妈妈孩子这样一个三角金三角哈、嗯、这样一个很舒服的家庭的氛围和环境， 对，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对对， 而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说我这方面很好很好，我的这个家庭关系我自动的会要在外面去寻找什么，我觉得就是呢，当然我们不能说，因为始终觉得这个就是呢，如果他也真出现，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的这个理解不一样。 对， 有的人会觉得我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自我约束或者自我的这个道德感特别强，他觉得、我这个家庭再怎么关系不舒服，我也不要到外面怎么的。但是你不能要求拿这个要求所有人，对不对啊？有人他就觉得可能确实这个关系现在不是很好，所以我需要到外面去。所以我觉得我们。去强力的干涉这个事情，我一向的观点就是我们很难做到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如果从我们自身做起去调整好这个关系，可能很多事情就自然迎刃而解了。 对，所以调整好你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哈，先不用想太多，考虑太多，因为话说回来，有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女士哈，女性对于比如说这个同事送自己回家啊、和男士之间，很多女士会觉得大家是同事、加上合得来的同事， 有可能那个事 情多聊几句， 其实是你的想象，那个故事其实那个事情并不是你真的啊。 对对 对、 就是可能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非常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呢最重要的是经营好你们之间的关系。 对，而且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我估计四年又会所有人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是爱一个人其实就要信任他。你不信任他的话，打一个比方，即便就是他也会在体察你有没有信任他，他如果你真的很足够真正的信任他，他一定会返回来的。你要不信任他的话，你现在这个事情只会加速这个事情朝向另外一个方向推过去了啊。 好，谢谢小亮，今夜思雨时，稍后呢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会继续来回答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 雨下至失眠之后走回家，一个人踏着马路不说话，耳朵边听不见一切，忽然这安静的世界折叠所有的纪念，很想消失一整夜，因为秋冲进天气少了个他，于是在我脑海在我耳朵变了的，要我想念他讨厌他，变成许多旁白在对话，回忆像无声电影，被我孤单的录下，问我好了吗，醒了吧，失恋中的旁白说真话，那些无力的对白就应该飘荡，一分钟寂寞可以多害怕，不由自主地像一个傻瓜，陌生人站在我身边，他们什么也听不见，可是我的心里不停和你在对答，因为秋冲进天气少了个他，于是在我脑海里多了些他，可能是爱神在说话，在我耳像许多旁白。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5%，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时事。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每天在我们的广播节目中，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想在我们这样一个夜间播出的广播节目中来探讨您的情感问题，可以把问题发送给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我们节目中的嘉宾今天是情感作家曾小亮。 嗯，大家晚上好。 小亮，我们来看哈。有一位，这是一位女士哈，她问到的问题，她说我想问一下，我和我先生，我今年呢是38岁，我先生呢今年是36岁，比我小2岁，但是现在啊，他出轨于一个26岁的女生。一开始的出轨呢是瞒着我的，那时候就是觉得有很多的迹象他出轨了，比如说撒谎啊、晚回来啊，因为以前他的生活特别的规律，他的工作呢是那种很规律的，到点就下班，以前下了班他也很少出门，他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宅的人。但是自从他出轨之后呢，他就有很多的谎言，包括什么加班啦，和同学去聚会了，甚至还有周六周日的时候他要和别人出去了等等。也就是因为集中有了这些各种各样的谎言，我才发现他出轨了。那么出轨呢，是出轨了一个比他还小10岁的女生。我自己觉得哈，他这次出轨是认真的，也就是说他这个人是一个挺认真的人。过去我们两个人算是一份初恋就结婚了，他基本上再没有谈过其他的恋爱。那这一次呢，他完全心思都放在那个女生身上，就算我和他当面在谈着他出轨的事情，当那个女生的微信一来，他告诉我说等一下我把这个微信回了。 这个细节好有意思啊。 所以 想都想象不出来的。 对，我现在是非常痛苦。也就是说他的这次出轨，他对我有一些内疚，但是他的心思或者说他的魂儿都已经不在家里了，完全在那个女生身上。我问他要怎样，他说我怎样都行。他是就是这个他先生是指这个妻子哈， 知道 说你怎样都可以，你想要什么也都行。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 那我问他要不要离婚，他就不说话。其实我觉得他内心是挺想离婚的。 嗯， 我们是有孩子的。 嗯， 而且这么多年他父亲身体不好，也一直是我在照顾，我在医院工作，他父母平时看病都是我在安排。 嗯， 应该说我对他们家对他都是非常好的。 嗯， 可是呢现在我感觉就是他诚心不想要这个家，也不想要我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嗯，哎呀，这个案例特别典型，也听到太多这样的案例了， 是吧？ 就是之前我觉得也特别特别典型，这个里面但是能听到，首先我觉得，这个女的刚才有些细节哈，我觉得她可能在这个婚姻里，之前还是有些问题。比如她刚才讲到，哎，我对她特别特别好，对她家里，对她父母哈，但是我觉得可能这里面她缺少一个，她唯一一个没做好的就是给这个男人充当一个情人的角色，她没做好。就作为一个妻子，她可能慢慢的越来越像一个妻子，像一个好朋友，也像一个她的大姐姐啊，像她的一个知心恩人。 对， 但是唯独不像她的情人，这是她可能在漫长的这个婚姻生活里这个角色的缺失。那现在，但是这个又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至少因为我作为一个男性哈，那我知道作为男性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这个需求就是呢，我们说为什么需要一个情人或者激情之爱哈？这个激情之爱，我觉得我自己因为读了很多心理学的书哈，或者我自己做观察，那我一个很典型的感到，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那种找到那种熟悉的很小的时候，或者是跟父母相处的那种感觉。 嗯嗯。 然后呢现在越来越在这个好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我稍微这个话题我多啰嗦两句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可能漫长的这个妻子身上，我们找到了一种我们他们说起来叫安多芬。安多芬是一种疗愈的，它是一种很温暖的东西。 嗯。 但是呢我们同时身上我们也要一种内啡肽的东西。内啡肽它说是一种刺激的，让我感受到我生命的跳跃激情的东西。 对。 那现在很要命的就是这个男人他只是感受到跟这个妻子的安多芬，他没有内啡肽。这个内啡肽现在从另外一个26岁的这个小情人身上获得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一下子觉得他，因为他漫长的能量都在一直在获得这个安多芬，他现在太需要内啡肽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很难，就是来这个时候你很难去阻止他去朝那条路狂奔了。 嗯， 但是呢其实他也知道这个男，所以他刚才提到一个细节，他说你要不要跟我离婚，他的沉默不语，但是他说他揣测这个男人其实可能是想跟他离婚，我觉得也不见得。这个男的其实现在非常的纠结又矛盾，因为两者对他来说都是不都想获得，但是他也知道太难了啊、太难了。那我觉得现在怎么办呢？我觉得现在，那么我现在分析了这个理论之后，我觉得现在建议是什么呢？我建议先分居。 先分居。 对的，分居。我建议她要先，就是先跟她的丈夫应该先胆战的离开她一阵儿。就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因为人他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人，人的这种人性哈，你老在他眼前晃，他越来越对你就是这种，就是他会，就是他不太，你的这种新鲜感的东西他会不太有了。我建议这个时候他们要找一种方式，就是呢会先离开一下，然后呢就是呢就是那个人，因为会不会因为这个分居，他加速的奔向那个26岁的？ 对。 他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他已经奔向了。你现在跟你这个，你即便不离婚，都不分居，他也会奔向他。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你是阻止不了。就像他刚才讲那个细节，为什么我不好意思，我甚至笑出来了。就那个说到微信那个细节，你可以多么典型的，他现在心思完全在那个人身上。 对。 对。那你现在烦恼就是了，我觉得就是呢，你不如就成人之美。 嗯嗯， 陈志美，你让他俩在一块儿生活一阵儿，那个人也会变成他的安多芬的。 嗯， 就是他也会，他的内啡肽也会慢慢的降低的。降低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使用的策略来说，你想还挽回他，也可能这是一个办法。 嗯， 啊，也是一个办法。但是我觉得，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要重新打造你对丈夫的吸引力。 嗯。 就是你要重新让他在你身上也要找到不光是安多芬还有内啡肽的感觉。你这个怎么打造自己的吸引力呢？我在想，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胆战的分开一阵儿，然后同时你可能要，比如说你有没有学会打扮自己啊，打个比方哈，你有没有在调整自己的一个就是其他的这种，就是那想他为什么吸引那个女孩呢？是不是因为他青春的身姿，或者他姣好的，比如说他青春的靓丽的面容，他会更好的穿着，他的这种身材很多很多，当然我们不见得说我们要去向他比，但是同时你有没有再去重新打造对他的一个吸引力。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爱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感动跟恩情是爱，但是同时就是呢，很多时候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吸引力没有的话，那这个爱它确实受到很大的这个折扣的影响。 啊、嗯，所以我会觉得她，我觉得她现在对她的建议就是呢，是这样子做，她要重新打造她对丈夫的信你，这个可能才能是挽回她，最后重新拥有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嗯，对，就小亮这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哦、哈，就是如果此刻你们两个人就是一直是这样的，就是从你这个现在丈夫的这个心态看，我觉得这个女性其实很聪明， 嗯， 观察力也很强， 对， 洞察力也很强，就是她已经能够看得出来我这个丈夫的心思完全不在家里了， 嗯， 那用她说的话就是魂儿都已经不在这个家了， 对， 嗯，魂儿都已经完全跑到了那个外遇那里去了啊、嗯、那么如果两个人现在再是这种面对面再谈不出什么结果来， 嗯， 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就是你的丈夫此刻可能在目前这样一段时间之内，无论你跟他从哪个角度去谈，你谈孩子也好，谈你们的感情也好，谈你对你的付出，你对家的付出，你对他父母的付出，谈这些恐怕目前都没有用了。可能比较险的一招，但是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用处的，就是稍稍的分开，大家有一个距离， 对， 是吧？ 因为这个是为什么呢？她也会获取她让别人让她的丈夫尊重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我觉得爱是一定要自尊的， 对。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现在去，比如说你是是跟她死皮赖脸的缠她了，去给她压力啊，烦她呀，或者去哭她、求她呀，这个其实反倒都会让你变得更低位的一个方式。 嗯， 你会在她眼前更加没有价值，她会更烦了。这个时候，反倒你保持我的尊严，我优雅的离开一阵儿里。 嗯， 而我觉得有可能会让他的心思突然会更大的这个念头会朝你这边转呢。 对、嗯、对，所以试一试看愿不愿意用这一招。 对 啊，然后有什么样的结果情况再来告诉我们哈。 嗯，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有一位女士，她说我的丈夫呢是二婚，有一个孩子，那么孩子呢今年也就是不到五岁的时间，他前妻主动离婚的，当时呢好像是说两个人在婚姻内闹得很不开心，然后他的前妻呢和婆婆也是很不开心，就这样呢就离婚了。那么孩子呢我的这个丈夫啊争取过来了，抚养权是在我丈夫这儿。他们两个人离婚之后，他的前妻有一段时间呢到外地的一个城市去工作了，但是半年前回来了。孩子其实是挺想妈妈的，因为他们离婚的时候孩子已经都懂事儿了。而且呢我丈夫也觉得作为孩子应该是和妈妈经常能够待在一起，不要缺乏母爱，这一点呢我也是同意的。我和我丈夫呢也是属于一见钟情，在两年前，当时他离婚没有多久我们就遇到了，然后呢我就觉得他很多地方是我很理想的，他也很喜欢我，我们应该说结婚结得比较快，结婚之后现在我自己也怀孕了，那么我对于育儿啊教育啊也了解了很多，我也非常赞同这个大的儿子应该和他亲生母亲多待一待，但是问题在于哈，他的这个前妻也就是孩子的亲妈常到我家里来，到我家里来呢辅导孩子做功课，陪孩子在楼下玩，我们家经常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带着老大在楼下，我挺着肚子也在楼下晒太阳，别人看到我们都觉得挺奇怪，其实我每次看到他我心里都不会很痛快，毕竟 这人之常情，对， 他是我丈夫的前妻，而且他不来的时候老大这个孩子跟我还算比较亲，我是一个我自认为心智还比较成熟的人，对于前面丈夫的这个孩子我一定会善待的，因为我觉得都是孩子没有错，而且即使是他的弟弟出生之后，那我觉得两个孩子在一起做个伴儿很好，我也一样会带这个孩子很好的。 可是呢，每次前妻来了之后，和大孩子聊过几句之后，大孩子对我总是有一些不自然。我内心深处总是有点担心，担心的是他前妻没有我这么有品。万一他前妻从中在作梗，让我和孩子的关系岂不是更不好相处吗？本来这样的继母关系就是比较难的。总而言之，我很烦，不太愿意他来。当然他也有把孩子领走的时候，但是呢，因为孩子多一段时间都要在家里面，比如说在家里面做功课啊，没有更多的时间平时要出去啊，所以呢他经常会找借口上门。我也不太喜欢看到他，也不太喜欢他和孩子相处，可是我又觉得很无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 小亮，今天我给你抛的都是难题啊。 这个我想到一个电视剧叫《前妻保卫战》，我刚才为什么随口拿笔在本子上记了一下，我还觉得还挺有意思，这两个前妻的战争。开玩笑，那个回到他这个话题上哈，我觉得首先哈，我觉得这个他说的他这个前夫的这个不是他这个现夫的这个前妻哈，我觉得来看望这个孩子，这是他的一个权利。这个他是没有办法去剥夺的哈，我想无论是他们之前在是一个什么约定，我想这个他是没有办法剥夺的啊。那只是可能唯一的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探护的方式上面啊，探护的方式上、我觉得他现在这么不舒服，他可以倒不如去谈开这个事情，因为我现在觉得他肯定是没有去沟通，比如说我们两个去找一个什么大家都能舒服的方式去探护这个孩子的，比如说刚才说地点呢、时间的选择呀，像这些方面我觉得大家去可以去讨论这个事情啊，这是一个是谈开，另外我还是觉得吧，就是在这个孩子身上吧，大家就是能做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还真不是一个他刚才想的很多，比如说他猜想未来会遇到什么，这个会不会从中作梗呢或者什么的，我觉得暂时叫我们经常说的叫自扰，我觉得暂时最好不要想这么多，我觉得多包容吧，就是啊，因为这个为了孩子，我觉得好多事情真的是多包容啊，就是啊。 对，而且发生了什么咱们在面对什么， 对吧，就是目前是没有办法的，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妈妈和人家的妈妈和孩子在一起。那么我倒是觉得哈，继母确实是难当，但是继母就是继母，那她是有亲生母亲的，那么作为继母而言哈，你没有办法替代，在一个孩子的心中是没有办法替代亲生母亲的。 对， 为了这个孩子好，这个孩子和他亲生妈妈待在一起多待一待没有什么关系。另外就是说实话，这个可能你自己觉得是你比较有品，你自己会和孩子相处得很好，也希望和孩子相处简单，你可能隐隐有一点担心他的亲生妈妈会不会挑拨我这个继母和儿子的关系啊，那这样的话会不会让我家里更难做一些啊，这个目前来说好像并没有拿出一个实质性的并没有实质性的一些证据，你只是说每一次可能亲生妈妈走了之后孩子有一点不自然，我觉得这个也好正常，就是孩子要处理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人际关系，本来孩子很简单，爸爸妈妈， 其实对他更是一个挑战， 对孩子来说是为难的一件事情，他要处理亲生妈妈后来的妈妈，那么一个几岁的孩子其实他已经懂得察言观色， 其实他孩子更担心，比如说我跟亲妈好了回来会继妈会不会对我不爱了， 对继母会不会不太高兴啊，我既想让继母高兴也想让亲生妈妈高兴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真有品的话，其实你可以让孩子放下心防， 是的 是吧， 对， 而不是 对，你现在已经开始，你自己先开始去设置这个了。 对， 我是觉得反倒这个时候，这个所谓的我们经常为什么说很多电视剧电影大家都说谈论大爱，那我觉得在这点上我们还是要回头来说三观的问题，说价值的问题，就说那你只能用更大的大爱去包容这些，而不现在去在这个小格局里去算什么他将来会不会这个影响我跟这孩子的关系，没有办法，你只能你用更大的爱你才能会获得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对你的爱。 对， 好， 有一位哈说，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想问一下，我已经离婚两次了，那么现在是第三次婚姻，但是第三次婚姻我刚刚结婚才结了几个月的时间，我又想离婚了， 可是我很担心，我怕别人说我是一个常常离婚的女人，拿婚姻当儿戏的女人。但是其实每一段婚姻都是有我不得已的苦衷。第一次婚姻是因为我生了一个女儿，他们家都非常的重男轻女，不高兴，一直在这个家庭环境中，我自己是最委屈的那个，不得已离婚了。第二次呢，婚姻当中是因为他有暴力，对我抬手就打，那我忍了一段时间，也不想再忍了，和他分开了。现在是第三次婚姻，第三次婚姻，我承认我可能进入的有点匆忙了，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在人到中年的时候还能有一个伴儿，因为听别人说越到后来越难找到合适的伴儿。于是呢，我就降低了一些标准，我找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如我的，比如说学历不如我，工作状态不如我，家庭环境不如我。一旦在一起生活，我才觉得我真的很伤心，因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之后，我才会发现他跟我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两个人，可以说他和我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回到这个家，我觉得很压抑，而且呢，他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情，都是很难让我去理解的。无论是卫生习惯还是生活习惯，我都不大能够接受。所以呢，我是想和他离开的。离婚之后，我就不想再结婚了。可是啊，我挺怕被别人说的，我想问问你们该怎么办。 这个我觉得他也真的也挺勇敢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两方面来看，首先三个问题分别三个回答哈。一个就是呢，老离婚会不会自己担心被别人就是指着骨头或者打个比方说自己或者怎么地的啊，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啊。因为这个时代就是人家打个比方，那个当时那个美国的那个影星叫伊丽莎白泰勒离了七次婚了，好像是，所以能离婚的人多的是啊，就是这个没必要说因为我离婚我就是不是低人一等，我多离了几次我就是不是那种在别人看来我是一个有缺陷的品行不对的，这个首先我觉得这个思想观念把它解除掉哈。 嗯， 这是回答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呢也大可我反正我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哈，那我是觉得大可也不必勉强自己，就是要真的是特别特别不舒服哈，我觉得这是当然我还会谈到第三个问题会跟这个是连在一起说的，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呢，如果真的是比如这次又感觉极其不对，而且就真的是两个人还不如一个人的舒服的话，而且特别特别难受的话，我觉得也大可不必太委屈自己啊这个事情。但是我接着会谈到第三个问题，那就是说呢，为什么自己比如说一次二次三次为什么总会这个感觉里面总是这么糟糕，那除了是所有的别人的问题呢，有没有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这是要接着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要一起来联合来讨论的哈。那看看自己为什么那么难跟人相处，那自己为什么这个眼睛就像一个照妖镜一样的马上能看到这个别人的一个缺点，看不到别人的优点，然后马上就浑身就像一个刺猬一样的能找出这个跟人相处的不舒服来，而又不能像一个猫一样的找出跟人相处的舒服感来。那我觉得这里面我觉得要做一些反思。 对，而且呢，一次又一次的进入了婚姻哈。当然，这个我们说，也没有错，就是之前两次离异，可能确实有对方的更多的一些原因。但是，有没有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每一次在进入婚姻之前，我们真的对对方不够了解啊？比如说第一个先生，重男轻女的家庭，你在婚前就应该可以了解到一个家庭他对男女平等还是不平等的观念，你是可以了解到的。而且婚前其实大家就可以有过交流，比如说生儿子还是生女儿会怎样，对吧？那这些都是可以交流的，只要多一点点心思。 对， 那么第二个说婚后家庭暴力的，那么是不是也有可能有不大了解的地方？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女士啊，特别有勇气去离婚，但是没有勇气在婚前多了解对方。有没有可能是每一次都急匆匆地进入了婚姻？我倒是抓到了她的某一句话，她说怕以后不好嫁了，所以赶紧把自己嫁了。是吧？ 对， 赶紧把自己嫁了，如果我们嫁得不好，我们要离开， 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呢， 还不如从一开始的， 还不如从一开始，对对对，你多一花一点时间，让自己多对对方有一点点了解。 嗯， 我们把那个火眼金睛放到婚前，人家都说是吧？ 对。 而婚后呢，反倒要稀里糊涂一点哈。这个婚前一定要多多的。 好像是哪个伟人说的一句话，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哈。 婚前要睁大眼睛，婚后要闭上一只眼睛。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婚前你应该再多了解一些，再多了解一些。别人的想法倒没有必要太多的去顾虑，确实婚姻这个日子要看你自己过得舒坦还是不舒坦， 是的， 真的特别不舒坦，想离那就离吧。 对， 当然我们还是想劝和的哈，我们还是希望成就一段姻缘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个人虽然各方面都不如你，那么你嫁他仅仅是因为想结婚，还是因为他身上也有地方是吸引你的， 嗯 啊，你可以再想一想， 对， 是吧？ 是的， 好的，谢谢小亮。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谁的生活中都可能会遇到。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来交流，在广播节目中，我们来探讨情感问题。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你也可以下载一些手机客户端，下载一些 APP， 找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找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每天22点播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记得我。 紧握